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王维、小胖好， 好。嗯，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讲这个周五欢聚 啊，这么快， 就是介绍您出来，主要是为了喊一句开始， 对， 开始 哈，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在17点和18点这两个时间段之后，只要哈我们的嘉宾说开始，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 哎呀，特别好， 而且真的，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啊， 是是是， 虽然玩法是一样的， 对， 但是我们今天的红包的份额。 又不一样了啊！ 大啊， 来来，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各位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啊。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啊！ 是的， 今年基本上也就剩最后一篇月历牌了。 是的，是的啊，时光匆匆啊，我们的毛铺情谊场啊，是不是？本周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现金红包和美酒的福利继续放送，而且这一次单个红包的最小金额都是5到10块的， 怎么样？不错吧？5块到10块的是最小金额，您一定要从字里行间当中感受一下啊！ 是的，是的，嗯，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锁定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 嗯，不过呢，在此呢，还得让小胖再次重申一下 啊。 重申一下， 就 是游戏的规则。 首先是咱们北京的朋友可以参与， 是的， 就是在北京的啊，这些朋友们，您别说我现在是通过你们的手机啊，通过我的手机在互联网，我在加拿大呢， 嗯 啊，我想参与这个，您可以试试啊，但是可能不行， 是您的岳阳喊红包才这点钱， 哎，对对，不值啊，省点流量费啊，这个可能不行。这是第一个。另外呢，第二个就是每次咱们中红包的机会只有3次。如果您已经中了3个，比如说我中了3个10块钱了，今天您的红包名额就已经满了，您就别再浪费您的流量，继续喊了，把那些红包给其他的朋友就喊了啊。 是的，是的，是的。 另外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不是有除了红包，还有咱们的毛铺酒吗？啊，所有中了酒的朋友，您会在这个收到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填一下您的真实姓名啊，就像一个小表格，填上您的真实姓名，您真实的手机号码，以及好像是要填上您的住址，就是把您的要求填的信息填详细了，这样的话凭着这个您可以去领，或者是直接寄到您家都可以。 是的，是的， 嗯， 来，小胖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口令语音口令是 周五欢聚有毛铺。哦，对，还没说开始呢，哎不是，你倒是喊呀，杨旭老师。 记住啊，我们今天的红包单个红包啊，最小金额5块到10块哟。祝大家好运。 好的，来 来， 开始。 周五欢聚有毛铺， 快看结果。 哎，没喊中。我们继续直播啊，大家慢慢喊着啊。当然，今天杨旭老师来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周五的这个厨房秘籍。 是的， 嗯， 但是我们也是有主题的。 当然，当然， 而且今天讲这我好爱吃的 啊，对对，我也是， 是吧？ 我也是。 嗯， 这而且今天选这歌也是跟这主题能稍微搭上的。 后街男孩这歌， 就是都说女孩的心软嘛， 嗯， 对不对？男孩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举动啊，或者是不恰当的一些语言啊，都会伤害到女孩那颗豆腐心。 哎 哎，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豆腐，你看强词夺理不？ 我觉得说到今天主题的时候，小胖你肯定很失望的。 为什么呀？ 不不不，哎，就你比如说啊，他吃涮锅子、麻辣香锅，哎等等这些吧，如果里头没有豆制品的话，基本上跟没吃一样。 真的，哥了解我， 嗯， 豆腐超爱吃。就是除了肉之外，豆腐能排在第二位。 对， 所有豆制品我都爱吃。 对，你比如说豆皮儿啊，啊，冻豆腐、腐竹啊， 腐竹 啊，都爱吃。 臭豆腐，就我到了南京的菜市场，我真的我都想趴在那摊上。南京菜市场就是豆腐种类太多了。 太多了， 有一小溜大概占到1/3， 嗯， 或者可能更多一点，都是臭豆腐。啊，有圆的，有方的，那个味儿太大。再往这边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包括南豆腐、北豆腐、卤水豆腐等等等等等等这些 豆腐， 然后再往边上是什么豆腐丝儿啊，就是其他的一些豆腐，是腐竹啊等等等等， 再制品， 哎，全都有，整个一大摊全部都是豆腐。哎呦，我看着特兴奋。 嗯， 这其实咱们说这豆腐啊，咱们这个是中国咱们老祖宗的发明， 嗯， 这是咱们有史可查的啊，淮安王刘安啊，淮南王刘安，他是做的这个豆腐啊，所以呢，这个呢是在咱们好些明朝的一些书上， 嗯， 那么咱们都可以看到啊，看到完了这个说是豆腐是谁做的呀？淮南王刘安，他是当时是为了想追求这个长生不老吧，炼仙丹，结果仙丹没炼出来。把豆腐 炼出 来 了， 对，把豆子品炼出来了。 都拿什么单什么东西原料炼的仙丹？ 包括你想，那很多的影视作品也都跟豆腐有关系啊，对吧？像豆腐西施啊等等这些， 啊、对 吧？ 这个咱们说到豆制品呢，当然说豆制品现在市场很多了啊，但是其实呢，豆腐呢其实也是最原始、最那个最多的，而且咱们在烹饪里头做法也是豆腐是最多的，啊。这个包括咱们从这个一日三餐里头，啊，早中晚， 对， 啊，早餐你吃什么？爱吃豆腐，吃什么豆腐啊？ 豆泡汤，可以有吧？ 还真是，真是 啊， 哎呦，你猛一说，除了豆泡汤，我还真想，因为早餐吃 豆腐脑、啊， 豆腐脑， 对吧？ 对对对对对， 是吧？还有什么豆面丸子？ 哎， 可以有， 豆面丸子， 可以有， 这就是咱北京的小吃。 对， 到天津嘎巴菜。 哦，还真是 豆面的呀， 还真是， 对对对， 是吧？这等于全国各地这个豆子的粮食再制品很多， 嗯 啊 嗯， 咱们就先咱们说从北京这个，因为豆泡汤每天早上我也吃，其实 哦是吗、 啊？ 你真幸福， 怎么了？ 我们边上没卖的，原来我住在城里的时候倒是可以有机会吃， 哎、 因为 但是你在家里可以吃另外一种 什么呀？ 豆浆。 哦耶耶， 可以吧？ 也 可 以，可 以 吧？ 豆浆 可 以， 对吧？ 因为现在豆浆机很多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嗯。 而且这个豆浆呢，咱们也可以呢，自个儿再加工。 对， 是是 啊，咱就先说说最基本的豆浆。 嗯， 那豆子你得先得泡了，啊，豆子好的黄豆啊，咱得先说这豆啊，你这个选的时候啊，这个得选那颗粒整齐的，啊，选那粒整的， 整齐是大小都一样， 哎、大小均匀。嗯饱满的，长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椭圆形，长那个小猪腰子似的， 嗯嗯嗯、 哎，长那种叫腰圆形。然后这个豆子呢，皮儿得薄，啊，皮儿要薄，表面呢光亮，它那中间有条那个小的一些细线，我们叫脐线、 嗯， 它颜色相对要浅一些，说明豆子比较新鲜。 哦， 哎，没有什么这个虫吃鼠咬的变质的。啊，这个就是说咱们看这感官检测这个豆子啊，然后呢拿水去泡啊，洗干净了以后拿水去泡啊，水呢泡的时候呢一定让这豆啊充分的浸润了以后吃饱了水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干制品胀发的一个过程， 嗯 啊，干豆变成这个在回软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样呢，这个一般来说呢，咱们就头天晚上你泡，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就差不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建议你啊，把水换掉，换点好的，就比如说换点矿泉水， 嗯， 是吧？你换点矿泉水，然后呢，去打这个豆子去。哎，咱们家里都有这豆浆机，粉碎。那么过去啊，咱们就是说这豆浆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豆浆它有时候它加工不好啊，它容易出现中毒的情况。 对，不能生着喝这个豆浆。 对。而且有时候熬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就是现在有豆浆机了，可能是科技先进了，好得多了、 嗯。 原来我小时候每年一到冬天，经常有豆浆中毒的，你会听到这豆浆中毒的消息。这个豆浆它有时候你看一锅开了铺起来了，咱就觉得好像开了的时候，这其实是它叫假沸，它这时候它没有完全成熟。你这时候要关小火，再熬一会儿，这沫子起来再下来，再起来的时候再煮一会儿。这时候这豆浆才会彻底熟。 哎呦，这么淘气呢？ 啊、 还假 沸、它很淘气， 哦、 很淘气、哦。所以这个就是说，咱们煮这个豆浆啊，煮豆浆。那么煮完豆浆以后，因为咱现在家里有豆浆机了，你还可以变一点花样，比如说我可以搁点红豆，变成红豆豆浆。 嗯， 啊，家里有老人的，搁一把黑芝麻。 嗯， 啊，这个。变成黑芝麻豆浆，哎，你要觉得豆浆稍微稀，想增加点粘稠的口感，抓一把米， 嗯， 就是这米当然就根据你的喜好了哈。 对， 哎， 跟米糊似的抓出来，就是做出来特好。 对，就类似于这个米糊的这种感觉似的。 嗯， 那么口味就发生了若干种的变化，因为红豆的、绿豆的、黑芝麻的，是吧？米糊的，咱这随便一说就说了三四种。啊，你这个你一个礼拜你要喝豆浆的话，你光喝豆浆的话，你已经很乏味了，是吧？你稍微有点变化嘛，那么你也有点这生活的乐趣。 嗯， 在有些馆子呀，它也算是一卖点。 嗯， 就是一进门的地儿，给你弄一口锅，说我们现熬的豆浆，而且呢，豆浆上面还能给你挑出豆皮儿来 啊。 哎，那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呀？ 那个是豆子，它蛋白质它。 凝固 了以后，遇到冷空气以后凝固以后，说明这个它这浓度高， 哦， 就跟咱们那个熬奶，这个上面起奶皮， 除了奶皮似的， 道理是一样的， 哦、 啊，这个挑出来以后呢，晾干了以后呢，就什么，就是可以做腐竹啊， 嗯、 豆皮儿啊、 哦， 就是这种东西， 对， 那、啊、你好豆子的话，挑能挑好几层， 对， 能好十好几层， 嚯、 哦，啊，那豆子得好， 哎、 啊， 其实我倒觉得豆浆相对来说很方便。 对， 但是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豆腐脑就难了吧？ 也还行。首先豆浆你有了，你就豆浆你再点一下就变成脑了嘛。这个就是需要你到市场上买一个东西叫葡萄糖酸内酯，就这么一个东西，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啊。这个呢，你买完了以后呢，它上面有说明书啊，上面有说明书，有多少豆浆，使多少这个料。啊，但是这个呢，你要买一袋啊，你吃一年豆腐脑来， 嚯、哦，这么抗造呢？ 你们家得吃一年，这就是说你们家吃啊， 啊、 哦，每天吃这么一小锅，你得吃一年。你要是说做生意啊，那咱就单说了啊，那、 嗯、 就不说了。他那一袋大概是这一小锅，就咱自家的这种小锅浆啊，豆浆，大概使多少啊？咱们这个盐勺。撑死了一勺多一点儿， 那 就两克，两克 多 点， 没有多少？ 对对对对对，它这真是，它这个就是非常那个，因为它这东西搁多了以后，它回口是酸的。 哦、 啊，这个就是对它温度有要求，一定是什么？把这个葡萄糖酸内酯蒯到一个碗里头，然后这个浆开了以后，热乎的，等它这温度稍微往下一沉的时候，大概七八十度、八九十度，趁着热往那里一冲。冲完了以后，赶紧加盖，盖一盖盖一闷，20分钟 就凝固了。 哎 ，OK。 所谓那种内酯豆腐，是不是也是用 类似于就是道理是差不多的、 哦、 啊？也是就是用内酯类的东西，这样呢就是凝固了、 嗯。 凝固完了以后，您就做点卤吧。 嗯 啊，但是说到做卤，提醒一下大家伙儿，这个豆腐脑的卤啊，一定稍微的来点荤腥。别太素了，因为你豆腐是素的，里头加点黄花，加点木耳，加点蘑菇，它也是素的，素的碰到素的一块太寡了，不香。 嗯 嗯, 嗯， 稍微，尤其这天啊， 嗯， 这天您稍微来点什么肉汤， 嗯， 不能多了，快一勺进去提个味儿就 OK， 淋了淋了，上面您来点花椒油，齐活。 嗯， 或者来点辣椒油， 它这个是高级版的， 是吧？ 哎。 有什么高级版啊？ 你都带辣椒油了， 好吧？ 哎，那个年代过来的，你原谅你。我原来我们家那边有一个特火的早餐店， 嗯， 啊、人家卖的有胡辣汤啊、 嗯， 包括有卖豆腐脑的、嗯。他们家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胡辣汤是胡辣汤，豆腐脑呢卤是单于胡辣汤的。 哦， 当然是这样了。你以为还是一锅呀、啊？ 有很多家不是这么做。就是胡辣汤，你要胡辣汤哈，好嘞，就是卤盛出来就是给你的胡辣汤。你想要豆腐脑，好两叫两叉嘛，给我掺点豆腐，咱们把豆腐。 你这哪儿吃的？怎么这么着？ 他家乡， 家乡有些早餐店是这么做的， 啊啊啊、 就为了省事儿。 那一家特火的，就是他是分开做的。 不是因为我在北京吃豆腐脑啊，都是谁是谁 哦？是吗？ 没有混在一块儿的。 我们那边连叫都不太一样，我们那儿不叫豆腐脑，叫两叉。 两叉啊、 哦，两叉、哦、就是你把卤和这个豆腐掺在一起，这叫两叉。有吃专门吃咸豆腐的、哦，也有专门吃卤的。我们那边卤和胡辣汤也不是一回事儿，但是有些早餐店会把它混在一块儿。 哦， 知道吗？ 简单解释一下，两叉就类似于咱们打牌一炮双响。

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23。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您好，周末快乐。 啊，周末快乐。 先来说说北京的天气情况吧，好像这个雾气或霾又开始逐渐的加重了哈。 啊，没错，实际上呢，下午3-4点钟之后一转南风，南面的雾霾就吹上来了。本来呢，中午前后大部分地方的能见度都是8到10公里了，但是话呢，一吹南风，能见度是逐渐转差。现在能见度大部分地方都是5到6公里。那么呢，入夜之后气温逐渐下降，逆温层呢也会逐渐的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雾霾呢还会一直维持。预计啊，明天早晨，大部分地方的能见度为5到6公里，东部、南部地区为2到3公里。这个污染呢是加重的。明天呢，白天大部分时间应该是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傍晚前后天气就会转阴。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比今天要低一些，因为呢光照减弱了，所以气温也会低一点。今天的最高气温是8.5度，明天呢预报最高气温为7度。整体来看的话呢，天气还算可以，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不过呢，易感人群，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加以防护。另外呢，这个到了明天夜间，污染还会进一步加重。预计啊，这个12号就是2号的这个白天，大部分地方的能见度为2到3公里。东部南部地区呢恐怕要小1公里了，尤其是这个河北的南部地区，高速公路就不太好走了。总体来看的话呢，北京、天津这些地区的话呢，从今天夜间开始能见度就逐渐转差，所以这一点呢需要大家特别注意。那么呢，这个华北的南部黄淮以这一带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号，雾霾天气啊会逐渐的发展起来。这个局部地区还有重度的霾，有大雾出现。实际上来讲，刚才讲了，就是二号影响是最重。同时这一带呢，大雾天气也会进一步发展。这个大雾天气比较严重的地方呢，主要是河北南部和东部、天津南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和东部。这段时间的话，应该有强浓雾。强浓雾的概念就是能见度应该是小于100米，所以这时候呢，高速公路恐怕要封路了。这种天气预计在3号之后，这个冷空气到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自北向南，逐渐的停止。那么在1号到4号呢，这股冷空气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属于在新疆，那么呢逐渐的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对北方来说影响最大的，一是前期是属于这个雾霾天气，后边是大风降温。气温呢普遍会降6到8度，部分地区会10到15度。黄淮以北地区呢大部分会出现4到6级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8级。这股冷空气呢这个 前期啊气温应该是偏高的，那么三号之后西北啊华北黄淮东北无论是这个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将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所以这一点呢需要大家特别注意。那么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南方呢不单出现雾还会出现降水，一方面呢这个冷空气配合比较强的这个暖湿气流会给南方带来持续的大范围的降水天气，一到三号黄淮以及以南地区普遍将会被这个雨水所覆盖，四号呢随着冷空气南下雨区呢南压到长江以南地区，而在冷空气和阴雨的作用下，那么四号前后南方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那么江淮江南多地啊最高气温从20度恐怕也降到这个15度以下，阴冷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去这些地方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多带件衣服。主持人， 好，就喜欢听您介绍天气，跟说书似的。好嘞，谢谢您。再次祝您周末快乐啊！咱们下周再继续关注，好吗？ 好，再见， 再见。哎，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啊。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比较多，还有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科惠桥车流量比较大，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芍药居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还有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机场华一桥到北高桥车比较多。另外呢出京方向五元桥有一起事故，队员已经排到了三元桥。京沪高速的进出京双方向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还有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还有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赵新店收费站也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啊，这个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五元桥有一起事故，队员已经排过了三元桥，所以呢那个路段可能不太好走，建议大家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再次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大家辛苦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这时段大家可以稍微歇一会儿啊，让手机也歇一会儿。我估计手机是不是话筒那儿都快热了， 都蹭蹭的冒火光。 反正我们微信平台是特别的热啊，都已经爆了。这个我们是在2个整点才会有这个喊红包的活动。 是的，是的。 所以这时段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这时段您就算喊。 第一 也没有， 没有红包 啊。 您练这么半天，这不也费流量吗？ 就是啊，而且天也不好，这个您省着点嗓子，多喝点水，预备从第三时段18点开始，我们继续有一波红包，而且呢，继续还是要等这个我们的杨旭老师的口令啊。您先别着急， 是的，是的， 好不好？ 来，我们再次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优秀教师杨旭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王伟好，下面好， 您好。 那这样，那杨旭，你现在直接跟听众朋友说停， 大家伙休息吧。 来来来， 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就着上一节的那个话题，因为不是说在家里做豆腐脑吗？ 对对，豆腐脑。 点这豆腐咱们已经教完了， 好， 但这脑怎么做呢？就这卤。 卤啊啊，卤啊，咱们其实呢是跟咱普通打卤是差不多的。啊，一般也是黄花木耳。刚才咱们说了，来点肉汤啊，搭点肉汤，然后呢，这个是里边呢可以放点鸡蛋，但是呢，就我主要说一下什么呀？主要说一下勾芡这个事儿。 嗯， 因为咱在家里有时候经常啊，这个勾芡的时候，勾着勾着就勾浑了，或者勾泄了劲了，啊，这所谓泄了劲呢，就是说这淀粉它不粘了，它变成一滩水了又啊，因为我们这淀粉啊，它勾芡的目的呢，它是一个是保温、增量。啊，完了让它呢就是增加这个对食材的附着力，让它这个赋予食材啊它有另外一个味道，比如说豆腐脑这东西它是外边光溜溜的，它没有味道，它必须这个卤啊它粘稠了以后挂到这个豆腐上了它才能有味道啊，所以呢咱们一定说呢说这个一定要有一定的粘稠附着力啊。咱们家里一般淀粉呢咱们就是无外乎什么玉米粉啊，土豆粉啊，完了什么这个 红薯粉 啊， 红薯粉 就这种类、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南方的同志呢，可能呢还会有什么菱角粉？ 对，有， 藕粉 ，小时候我都吃过。 哎呦，可好吃了， 对吧？ 藕粉、 你说的那个藕粉呢，是加工过带味道的藕粉。 对对对 对, 对， 我说这是不带味道的藕粉，就跟玉米粉一样，也是勾芡用的。比如说你要做河鲜类的东西，水里的水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用这种菱角粉啊、藕粉啊，去勾这个芡、啊，就是河鲜或者是湖鲜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去勾芡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刚才咱们今天说豆腐哈，那个就是淮南菜，淮扬菜里头有一个叫平桥豆腐，有这么一个菜啊，就是这当时也是说当年皇上出巡的时候怎么着 赐的名 啊，赐的名啊，有这么非常好的一个豆腐。那么它这个豆腐里头就要用菱角粉去勾芡，它当时是要用这个鲫鱼脑和鸡汤去赋予它这个味道。然后勾芡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是到淮安这个地方吧，它是河湖聚集的地方，用的是菱角粉勾的芡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啊，说到那头去了啊，说远了，差远了。还说咱们这个豆腐脑啊，所以勾芡的时候淀粉一定要注意，那什么时候勾，什么时候温度走，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咱们在中餐里头啊，食材的选择、油温火候、上浆挂糊、勾芡，这是基本功啊。咱们说勾芡是一门基本功，那主要是在淀粉的温度上啊，食材温度。那么淀粉一般来说啊，咱们说玉米粉的温度，成熟的温度偏高一些，85度啊，80到85度。像刚才咱们说藕粉、菱角粉，还有说什么土豆粉、生粉。那温度要低一些，一般就是在什么70度左右到73度，最高不过75度，它就熟了，我们叫糊化，淀粉的糊化啊。那熟了以后呢，它就是有粘稠度了，有这个筋力了，有这个粘性了。那么这个它有粘度了以后呢，这叫糊化。那你要不理它，在火上继续熬它的时候，它会泄，会浑，那么会稀了，我们这叫淀粉的老化啊，就吐水了。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说温度，有时候咱们勾完芡以后，这菜往这儿放着，凉风一呲了，上面表面浑了，不透亮了，这是也是一种淀粉的老化。那么这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菜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使用食材的特性啊。那么具体到咱们勾芡这做卤的时候呢，就是你这锅在火上煮开了以后，别这咕噜咕噜煮的时候你往里倒淀粉，一个淀粉瞬间凝结了，你如果淀粉稠，它就一下咕噔到底下成一个大坨子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如果淀粉稀的话，你这么老这么滚着的话，它这个会把空气给包进去，那么时候你出来这个汤汁啊是浑的， 所以这个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离火，锅开了以后离火，把淀粉调好了，水淀粉往里头一撒一晃晃，哎，稍微观察一下，因为您锅水有温度，它温度往上一走，如果这时候不成，温度不够，往火上一推，如果说它这个熟了以后你觉得稀了，你再撤下来再来一下淀粉，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别让大火滚开了以后把淀粉这个空气全都给包进去了。 嗯， 那有时候咱们在外边，有时候就是咱不说是哪儿啊，就一些小早点摊上吧，你看那豆腐脑那卤啊，浑不拉几的，完了跟那个酱油色似的这么出来的，这就是它这淀粉不停的在锅上滚的时候啊，然后把这淀粉搁进全都滚上了。 嗯， 这个就是说它做的有问题的地儿。所以咱们在家里做的时候呢，通过做这个豆腐脑的卤啊，我把勾芡这事儿也说一下。 您都别说小早点摊儿 啊，那一次带一哥们儿来北京玩儿，说我要去南锣，说哎得嘞，那我就带你去，我要去吃早点，就是特有名那个。到那儿之后，哎呦我的天呀，吃的那个炒肝儿， 炒肝儿，你一说我知道是炒肝 儿。然后，哎呀，真的，哥们儿吃的挺开心。啊，我吃的很糟心，我说怎么能做成这个样子啊？都说他们家包子不好吃，我觉得相较于炒肝来讲，包子还是很好吃的。我跟你说，真的。哎呀，得，不说这个了啊，咱们接下来来说说其他的，因为刚刚咱说早算早餐了， 对，早餐早餐， 咱说说午晚餐呗， 午晚餐 啊， 可以啊，不，那你因为像豆制品，比如说素的 啊， 凉菜这都有，你是要冷的要热的？ 咱这样，咱就先来凉的， 可以， 最后再来热的， 可以。 而且凉的咱先来最简单的，但说起来简单，是因为家家都会做，而且都觉得这有什么难度啊，来点盐，来点葱花拌上，撒点这个香油，啪啪一拌完了，对吧？ 可以有高级的， 可以有高级的， 就往里放点皮蛋嘛。 啊，你那是贵，倒是确实是贵。而且就小时候吃这个菜，好多家都喜欢做，尤其还过年的喜欢做，为什么呢？就是一清二白， 对， 哎，反正寓意还挺好。咱就说说小葱拌豆腐。 好好好，因为这刚才这个王维跟夏明也都说了哈，说咱们说这个说说小葱拌豆腐，尤其咱们说这个季节哈，这个豆腐哈，这个一年四季的，它一个当家菜，在尤其是在过去北京，豆制品这东西啊，它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啊，因为这个。现在呢可能好了啊，生活水平好了，技术也先进了，你想买什么菜是吧，你买什么东西，你下个单子啊，你今儿早上起来我们那个学校那开料单子，这个赖我啊，忘了给人开肉馅了啊，就是做蚂蚁上树，没有蚂蚁只有树， 真好， 完了 多好啊， 只有树， 青山绿水， 完了最后没办法，我就找库房吧，人说赶紧下单子，30分钟就到，现在非常方便了已经。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个豆腐呢在当年呢是一个当家菜，咱们啊，它那时候呢蛋白质匮乏的年菜啊，它是植物蛋白， 对 啊，它是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是 啊。那么这个小葱拌豆腐呢，你家家也都吃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家当时怎么做， 就特简单 啊， 放葱 啊， 放那个盐， 嗯， 然后放香油， 一般 弄一大点的碗，这么 豆腐怎么处理啊？ 豆腐原来可能就不讲究，直接就吃了，也没吃出所谓的什么豆腥味儿 啊。 现在呢，可能稍微讲究点，稍微过一下水，走一下水， 焯一下， 哎，就完了。 雷哥呢？ 这个肯定得是南豆腐做吧？ 哥直接拿皮蛋。 哦， 对我那就哎。南豆腐啪整体的 啊， 把汤倒出去，然后一定要切小葱啊，撒到上头，然后呢皮蛋是要让它都掰开瓣的 啊， 落在上头 啊， 行了， 来点盐，来点香油， 哎，就 OK 了，拿勺蒯着吃了，是不是？ 对对对，哎，这都大快朵颐，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也可以，可以，都可以。这个呢，我就说啊，做这东西啊，无所谓正宗和不正宗，只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菜品，师傅对菜肴的认识不同，最后产生了一个结果不同。那么只是说这个合情合理嘛，做这东西就是咱说做这东西，我就说了要合情又要合理啊。 我当年学这个小葱拌豆腐的时候呢，那时候不知道说现在似的，豆腐都是分独立包装的，是吧？说这是生产线下来的，流水线下这么卫生条件这么好。我当年学徒的时候，说三十年前了，啊，三十年前，那豆腐都是散装成屉来的，那时候都是成屉来的，说做豆腐说拿刀一切，那还不是刀，是那个铲儿。一茬是吧，说哎我要这么多，怎么扒一茬上秤一腰多少多少斤，哎那会儿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逐渐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豆腐豆制品的东西啊特别爱坏， 是 爱馊啊，尤其你有时候它不是说坏，就稍微有点味儿了、 嗯、 尤其挨着那个槽帮那个位置的时候啊容易有味儿，要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当年怎么处理呢，就是这个来了以后先把豆腐的老皮给去了，就北豆腐啊 老皮就外边那层。 对对 对、哦、咱先说做小葱拌豆腐，北京说做小葱拌豆腐啊得使北豆腐、 嗯、对 啊，这个先把这外边这层老皮啊给去了，去完以后呢这个怎么办呢，然后呢要不然上锅蒸一道，要不然呢下水煮一道啊， 是为了怕它坏所以用温度稍微杀一下，是吧？ 对，因为这咱说这个豆腐虽然是你生着可以吃，但是作为厨师来说你不能来了以后直接给人上桌，你要必须过你的手，你要对客人负责任，你要成熟它，你要给它熟制。 嗯 啊，所以豆腐这东西呢我就说了，你蒸也好煮也好啊，甭管十分钟二十分钟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它不会出蜂窝气孔等等等等的、 嗯嗯、 然后凉了以后啊能下手了，这时候能下手了，拿一个干净的一个豆包布给它包上，包上一搓一拧把水挤出去。你像刚才小胖你做那豆腐盐味肯定在外边浮着的进不去的， 对啊， 你搁多少盐搁多少香油 都是表面上粘着的嘛， 对，它味儿绝对不会往里头走的， 对啊， 所以一般我们要做的话就是一搓一拧把水挤出去， 那豆腐不也碎了吗、 豆腐就碎了， 就要碎的， 对，就是碎的呀、 哦、 啊，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盆里头去，盆放到盆里头去呢，然后另外拿一个小碗垮点盐垮点味精啊调料什么的啊垮好了，放点温乎水给它卸开了。你盐你如果是豆腐是干的盐往里头搁你拌匀是很难的， 是的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是把盐稍微一卸它成汤汤水水了，汤汤水水以后呢豆腐是干的，你把这一小口水啊别多了别半碗水 啊就一小口水往里头一拌一和了味儿自然就匀了，味儿它自个儿往里头吸，然后你再把这小葱切成末往里头一拌，这葱过去讲究是鸡腿葱， 嗯 啊不是说是香葱， 对， 香葱是南方后来的， 是的， 北京原来是没有香葱这东西的，要是鸡腿葱放进去以后，然后最后放香油，香油不能先搁，你香油先搁了以后那么这个盐呀、 就进不去， 哎对，浮在油外头、因为水比油沉，油永远在水上边，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香油一定要后搁，然后放进以后你拌匀了然后你再吃，这味儿啊是往里头走的，豆腐的味儿拌豆腐的时候这个咸味儿还有香油的味道它是往里头吸的，而且最后出来以后你盘子底永远是干净的，它不会有汤。 嗯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是当年这个豆腐啊它不是说像现在可以直接开袋计时，所以当年我们这些个前辈们就是这么处理豆腐的啊，所以这现在呢当然你这做也没毛病是吧，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我得尝试尝试您那个，因为原来吃就是像您说的，尤其那盐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它就容易稍微受点潮就结了那疙瘩， 对、 啊，你这疙瘩是撒不匀了吧，你就吃哎某一勺豆腐吧， 合适 合适，某一勺豆腐哎呀没味儿啊，某一勺哎呀齁死， 对，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撒不匀就是这样的， 对，所以像你说比如说像什么香椿拌豆腐啊等等等等、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借鉴一下、啊都可以，就尤其是说有些味道它不往里走的时候啊，你看有水它里头有水但它盐味肯定是进不去的、那你把水请出来，那这时候你再搁水的时候豆腐自个儿往里吸味，你不用去放什么东西了，豆腐自个儿往里走， 太好了啊，因为小葱拌豆腐、哎、 都这么精致， 而且就是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呢？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好，接下来呢，咱们要来说几件特别开心的事儿。 是的， 先说房子还是先说红包呢？ 咱们先说房子吧。 行，上一次我问的你，这次你问我。 好的啊。哎，胖儿 啊， 听说你这阵子忙着换新房子呢，住上了吧？ 别提了，房产手续我早就办完了，我正等着明年6月份理财款到期，我才能装修啊。 这等什么？明年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这个装修分期合适？ 哟，建行装修分期，那利息是多少啊？ 零 啊？ 怕了吧？ 啊，有说？ 当然了。免息期内零利息， 哦， 每个月0.35%的手续费率，最高100万，我就不信你们家房子拿这么多钱装， 哈，比这多多了 啊！ 装修啊，够了， 对吧？ 啊， 最长你可以贷67，你就算这时长吧。 哎呦， 每万元折合每天的手续费不足1.2块。 我天呀，哎，那确实还行哎， 还行吧？ 是不是手续得特麻烦？ 简单，你只要带着你的有效证件啊，身份证原件、房产材料、工作以及收入的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的400来家建行的网点，任何一家直接办。 哇塞，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办啊！你接着主持节目啊，联系方式有吗？ 这很简单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建设银行的9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的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太好了，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价。比如说这广告电乐还是不错的。 是的，那 很有气氛。 是， 啊， 咱们说完了这100万呢，咱们说个 5块的吧。 对，好吧， 下的有点快啊。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毛铺苦荞酒特别携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造了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 是的，没错，关注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锁定我们的节目。而且呢，向我们发语音口令，一定要记住是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您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包括毛铺酒一瓶。而且这次我们把单个红包的金额最少度，提升了。 呵，原来是最多我喊到过2.8块， 最少你吼到多少过？ 2.1块或者1.7块也有。 嘿，那你也高了。最少的我真的是几毛。 哎呦，我的天，那你好惨。 你看， 那今天你可以来喊一喊了。 好的， 因为今天是5块到10块， 哎，这是 最低5块钱、啊， 最低啊！ 哎，对，提醒大家，口令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另外呢，提醒一下，如果您喊着酒了，哎呀，先恭喜一下，但是您要记得一定要填写真实的资料，才可以正常的领取。所以要祝福大家好运了。 嗯，来吧，杨老师， 开始。 啊，话筒没开，来重新。哎呀，状态挺好，来来。 开始， 好，好，好，好，大家开始喊起来啊！这个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喊红包了啊！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当然呢，第四时段，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虽然不喊红包了，但是我觉得您得到的实惠比红包还实惠。 是的，因为刚刚在小胖播一些信息的时候，我跟杨老师出去跟我们第四时段的三位美女聊了聊， 俩人都不想进来， 收获颇丰。我真的一会儿，哎，当然了，咱俩都是属于被编辑说成老年人了，就比如说啊，支付宝跟他们啪一捆绑，明天上午10点钟你可以薅一次羊毛，满30返60，厉害吧， 满30返60 值啊， 我记得好像是60返30吧。 不管是多少吧，反正人家反， 对对对，反正确实是有羊毛可薅。 不是，您这差的有点远啊。30返60，那就买东西就是赚，对吧？ 对呀、啊， 你 对呀、 啊， 老板得赔死。 然后那个加油95折， 哦，那还行。 那个， 而且油价不是马上要调吗？ 你就替他们老板都做主了是吧？ 具体的情况一会儿听人家。 对对对，听专业的。 简单的做个预告啊，预告。 好好好，来吧，咱回到豆腐上吧。突然觉得聊豆腐好没劲的，真的，今天应该来点荤的，聊点比荤的还要健康，而且吃起来也是有滋有味的豆腐， 嗯， 好吧， 我觉得你说这话好像挺违心的。 但是咱们从凉菜出来嘛，咱说个热的，说个热， 好吧，好吧，好吧， 啊，好，来， 那说一热的， 打起精神来， 那也得让人家啊一看一吃就觉得、 哎、那个什么这样。刚才咱们早上起来不是做了豆浆了吗？ 啊， 是吧？你们家豆浆机做完豆浆是不是得有渣啊？ 有， 是吧？渣一般怎么处理？ 那 扔了呗。 太浪费了。 哟，您怎么弄啊？ 那一般最次的，你得蒸个窝头，贴个饼子吧。 哦，明白了，拿那个能炸丸子。 哎哎，对 对 对， 可以， 这个可以有吧？ 可以， 倒可以，倒可以。 啊，有些人咱们说的这个。蒸个窝头贴饼子咱们说了是吧、哎，那刚才小胖不是说了吗，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事儿呢，给他来点肉味儿的、 嗯、 豆腐也得做出点肉味儿的东西来， 太爱我了 啊、你这豆渣呢，剩了点豆渣你可以给它做成肉松 啊 对，不能叫肉松了啊， 吃着像肉松、 对对，叫豆松。 哦，真的呀， 可以的，因为它粉碎完了以后啊，它那个已经很碎了，那豆渣已经是很碎了、有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呢你可以打两遍、打两遍以后会更碎，那这时候你给它滤出来以后呢一定给它挤干了，越干越好。那么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咱家里如果有微波炉或烤箱，你用中火小火的时候稍微烤一烤，让它里头水分走一走，然后呢放锅里头炒一道，放一点点油，稍微炒一道、 哦、 就给小火，一定是小火啊、炒干了，炒干松了，哎，这个可以再搁点盐呀，你喜欢吃点什么海苔，放点海苔，因为我有些朋友从那日本给我带回来他那种碎的调料、海苔的调料里头有芝麻呀，有这调味品啊， 是的， 还有点碎海苔，你放点这东西一炒，哎，也可以，你还可以炒成五香味的，稍微提点五香粉、芝麻芽、花椒盐，做成五香味的。哎，比如说我这个喜欢吃这个麻辣味的，你放点孜然，放点麻辣料，放点花生碎，炒成麻辣味的。 哎，不错不错。 哎，这个就是类，你要到这个放点孜然，放点麻辣味呢，吃着有点像羊肉串的味道了。 嘿。对，这真好，就是你不用麻辣味儿，比如说也不用孜然味儿，你就比如炒点什么五香味儿的什么的， 对，就可以，没问题， 孩子绝对爱吃 啊，你就放点海苔什么的，放点海苔碎，放点芝麻， 增点香，或者放点花生碎增一下香，因为它这个豆渣啊，它没有香气，这一定要稍微来点油，啊，但是这个油呢，你又不能给多了，给多了就不好吃了，糊嘴了，稍微给一点点增香即可。 您这骗骗孩子还行。 啊，那你什么意思？骗你骗 过去？你就拿这个就当肉松了是吧？这不行 啊， 这不行，这当然很好啊，特别好。我觉得真的家里边有孩子的，您可以尝试着做一做。因为好多就是妈妈哈，或者是爸爸，他就是为了说外边买的，他担心，就是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家里做，尤其是豆浆， 对， 豆浆家里做的特别多， 放心嘛， 还剩不少豆渣，您可以回去试试拿这做豆松， 对，做点豆松，这东西你炒干了以后晾凉透了以后，拿一罐头瓶往冰箱里一放，搁个一礼拜左右，你就是一周之内吃完绝对没毛病，因为它已经没有水分了，一定要干，把水分弄干了。 这个好，这个好，给我再来一个，我都承认了，得需要点肉啊什么的补充一下。 一说肉，然后杨俊，好吧，我教你做一个麻辣香锅吧。 稍微有点技术难度的吧。 行， 素排骨。 哎， 没兴趣 啊。要不来个赛螃蟹？ 嗯，一般。你们都拿这豆腐做出肉味儿，这我不喜欢。 就得吃肉是吧？ 得有点肉的， 一定得有点肉、啊。 哎，有点肉的。 那教他来一个那个百叶结烧肉， 漂亮。但这个太简单。 哦， 做一个老北京的油面筋嘛。 哎，油面筋可以，这个 油面筋 里边有那个 肉 丸、 塞 那个。 哎， 这可以，这靠谱。 因为咱说啊，面筋这东西啊，就是咱刚刚说北京的面筋，油面筋，离北京200里地天津啊，到天津的时候它也有面筋，但天津的面筋呢是水面筋，它基本上就是水面筋了啊，水洗出来的面筋。那么这水面筋呢，做法跟这北京的油面筋稍有区别，一个就是刚才小胖说的，说来点荤的啊，北京这个呢一般是面筋球，是油炸出来的。那么咱们做的时候呢，拿筷子来捅个窟窿，然后往里头炫点肉馅，是吧？炫点肉馅， 对， 搁锅里一烧一煮一炖。你如果说有点好汤的话，最好，这个季节稍微来两刀白菜 ，OK， 半汤半菜的一个东西，烧的时候呢，这个提点胡椒粉，汤里来点胡椒粉，啊，来点胡椒粉，一定多煮，把这面筋啊煮塌了，汤煮翻白了，这就好吃了。你要是吃火锅的时候，你提前把这搁进去煮煮， 绝了， 也非常棒。 是的 啊，那么到天津，他吃这个面筋的时候，天津这个面筋它不是，它是水面筋，它是水洗出的面筋。那他们做什么呀？做毒面筋，啊，这个也给你带点荤，叫虾仁毒面筋。这个毒字怎么写，知道吧？ 就那个毒， 那个毒啊？ 单独的 毒，独孤求败的毒。 现在好些饭馆这么写，这我不能说，因为行业可能都这么写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字儿不能这么写， 是孤独的独是吗？就是竹子头一个马， 对， 是吗？ 对，应该是这个嘟嘟嘟的声音，就是嘟嘟嘟。那么这个其实这是一个技法，叫嘟。有些书上一个火字边写成监督的督，也有书上教材这么写的，但是这个字啊字典里是没有的，这是行业的自造字，自个儿造出来，行业自个儿造的。那么好些呢，就是说书上说是什么，就是一个竹字头一个马，就类似于广东菜里头有一个叫生撅啊，生撅鱼头啊，生撅这个生撅那，那个撅，那这个其实呢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这个原料在锅里头发出这种咕嘟咕嘟咕嘟的声音，它是一个象声词，以声音代技法，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嘟面筋，虾仁嘟面筋啊。那么这个面筋呢，也是锅里稍微呛下锅，把这面筋搁进去煸炒一下啊，一定要煸炒一下。 为什么是去水呢？ 对。这个其实跟刚才咱们说做这个拌豆腐，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水气，你要想让它入味，做所有菜啊，我认为啊，个人理解不见得对，就是你做所有菜想让它入味的话， 你让它里边的东西先出来。 嗯，明白明白。 你不让它出来，你这味儿你进去也不能说进不去啊，嗯、难， 腾不出地儿。 对，其实这生活常识嘛。 嗯嗯嗯。 啊，你这东你这个就是一个屋子似的，里边这人都塞满了，你再往里头塞，你塞什么也塞不进去。你得先把里边东西请出来，再把外边东西再请进去，那自然就有味道了。啊，咱们说，包括我们原来学做冷菜，要甘香，是吧？甘香回味， 嗯、 那甘香回味，你这那肯定就是什么？你甭管是煮啊、炸呀，还是煸呀，你先把水分弄出来了，然后再把味道再进去了。那刚才咱们说的面筋也是这道理，先把里边的水让它出来，然后出来走的时候，那肯定它里头就有空间了，然后你再通过你烧、你炖。你甭管你做用什么方法，让它味道再进去、 嗯， 那只有这样，这菜它才入味。 嗯， 啊，你甭管你调成甜的、咸的什么味道，那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嗯、 爱好不一样。 嗯， 那这样你的味道，好味道就会进去了。所以刚才咱们说的虾仁炖面筋也是，你说这虾仁、哎、你好虾仁手剥虾仁你再什么虾仁你一定要把里边这些东西给弄出来。 对， 然后把汤味道调好了。然后把虾仁放进去以后一煸一炒，然后一炖炖，因为炖嘛，它其实就是一个炖的一个炖煮的一个过程，小火嘟嘟嘟嘟炖煮的一个过程， 嗯 啊，有一个小火炖煮的过程，然后把这汤汁大火再稍微收一下，收浓了，临出锅点几滴香油 ，OK， 这菜就齐了， 嗯 啊，这就是虾仁炖面筋，还有咱北京这个肉烧面筋球， 嗯，哎，这个好。 还不错吧？ 下饭，对，面筋泡是我就是吃火锅的时候、 嗯、 也会，如果哪天想放肆一下也会点点那面筋泡、 嗯、 因为我知道它是油炸的， 嗯， 所以吃的会相对量把控一下、 嗯、 但是那个你想它放在里边裹着汤，您甭管是我把不把它滚得烂一点也好，或者我就还吃着点它那脆生劲儿，蘸上那个麻酱多果酱、啊、 对， 多香啊。 其实真的，你比如说像面筋塞肉、 嗯、 一般都做汤，包括像刚才杨老师说那种啊，放点白菜呀、啊、放点粉条啊，一咕嘟好吃、 嗯、 然后另外一种也逢年过节呀、啊、家来气儿的，包括到外头吃饭都有百叶结烧肉， 对 啊，这都已经很经典了，包括还有那个蟹粉烧豆腐， 嗯嗯 啊，这也是很经典。 哎，这个你教我们做做呗，因为现在 这正是季节， 北方来讲正好是吃蟹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尾声了，但是南方其实还能有很长时间，人家到过年人家还吃螃蟹呢，对吧？ 昨天晚上我就吃了一个蟹粉烧豆腐，我觉得不错。 是外边吃的还是你自己做的？ 肯定是外边吃的、 哦、 自个儿在家做了的话，别看是个豆腐，做起来还真确实是很麻烦。 很麻烦吗？ 很麻烦。 跟我们说说呗。 它豆腐啊，它不是很麻烦、 嗯、 它关键是处理在蟹粉上， 就是把它抠出来可能稍微 这抠也还行吧，抠也还行，虽然麻烦一点，但是有个耐心反正也可以、 嗯、 因为这蟹粉最后完了以后你得炒，你不是说拿起来直接扔锅里就使的，那这豆腐出来肯定是腥的。 哦，蟹粉还得炒、 啊、必须要炒啊，加姜末，加上好的花雕酒，先在锅里先把蟹粉小火煸香了，先把姜末煸香了，然后下蟹粉煸香了以后，煸出油来，煸吐了油，然后您稍微来点汤，再咕嘟一会儿，再把汤煸干了，再出来以后才是蟹粉，然后这是初加工啊，然后你再说后边的豆腐我再怎么烧。 哦， 所以有时候说蟹粉烧豆腐，这豆腐呢它不是特别那什么，就是块豆腐，南豆腐就 OK 了，顶多你拿点盐水走一道的事儿，或者拿汤再走两遍渡两遍啊。但是关键你前期蟹粉，一个你踢蟹粉的人工，蟹粉这东西你必须是手踢啊，反正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见到说是机器踢蟹粉的， 嗯 啊，这就必须是手踢， 嗯 啊。再一个就是那手踢就意味着得有人工啊，这一个人多长时间踢一只螃蟹，完了踢出一斤蟹粉来用多长时间啊，你也算成本，作为我们来说餐饮你要算成本的，人工成本现在很大的。然后呢就是说你再去加工这个蟹粉，炒的时候火候温度啊，而且不能说纯是蟹黄，你也稍微提点蟹肉， 嗯， 你要纯蟹黄的话它太干，它必须得来点蟹肉它才香，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建议大家可以看视频直播啊。我们两种视频直播的方式，您可以到北京广播网，或者在手机里边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因为好长时间，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都没有来过这么多美女了。 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小胖知道了我们第四节是来三位美女，就一直很亢奋。 是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三位美女，我一开始以为是两位呢。一看，哎呀，来来，我们先请出三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他们的职务都是一样的，项目经理。首先，欢迎的是赵婉莹，欢迎婉莹。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婉莹。 哎，还有李飞，欢迎李飞。 我是李飞。 哎，欢迎朱元军。 嗨，大家好，我是朱元军。 哎呀，欢迎军军啊，欢迎三位。最关键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事情，要请大家认真听好。 是的。 因为明天上午就开始了， 不，那只是其中的一个点儿。 哦， 就是上午十点，那是其中的一个点儿。当然，很多的玩法，我相信啊，有一些，我没有支付宝。当然，我相信有关注的朋友是知道的，但是不关注的这事儿不好聊、嗯。你比如说像咱们，前几节的杨旭老师， 哦， 他一听三位美女说什么，支付宝还有这种活动。我是工行老用户，我没有其他卡，我都是工行卡。来，我拿手机，你给我看看，教一下。然后、 已经绑上了， 不是美女就教他。你看你这功能，你怎么不使呢？ 对，没错，刚刚已经绑上了，已经。 哦，是吗？ 对， 好好好，这样咱们开门见山，赶紧来说，咱们工行这个卡可以绑多少个平台？ 工行的卡， 哎，对，不好意思啊。咱三位有分工吗？ 我们可以按顺序这么说， 啊、 也可以抢答。 好的，哎呦，厉害了，厉害了！ 对，抢答其实还不错。 来，君君先说啊。 好，就像工行卡，像我们平时用的微信啊、支付宝或者京东这些主流的这种快捷支付的平台，工行卡都可以绑。而且呢，您现在也可以。就线上通过工银易生活一键绑卡功能绑卡，就把您这30多个主流平台都绑了。线下的客户呢，也可以去咱们工行的网点起卡时扫码完成绑定。 嗯，哎，那绑了它有什么好处吗？ 绑了它就是我们平时有很多的优惠活动，就可以您可以用微信或者支付宝就支付的时候就可以用了，特别的方便。 满30返60，是吧？ 是吗？ 是吗？啊，这个要不我来说一下。 好，特别好。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目前呢，工行是跟支付宝的口碑来合作。那在周五和周六早上10点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通过支付宝口碑上面的超值抢购栏目去进行。 你都可以考考小胖，你知道支付宝口碑在哪儿吗？ 小胖，你知道支付宝口碑在哪儿吗？ 我都登不进去，我哪儿知道在哪儿？这俩不会是两个 APP 吧？ 不是不是， 不不不， 就在支付宝里边。 对，其实支付宝 口碑。以前咱们做直播的时候，因为本身也是阿里参与投资的 哦， 哎，对对对，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来继续、哦。 对，其实那个支付宝的页面在最底下中间位置就有口碑的一个单独的钮，点进去之后可以抢，或者是单独口碑，它自己也有 APP。 哦、 我先说活动啊， 哎，行， 就是 活动时间记住了啊。 对，活动时间是每周五、周六。早上10点开抢，这个券呢是30可以抢60的代金券，相当于一个5折的优惠了。然后呢，这个券抢到之后呢，各位可以把拿着这个券去线下进行消费。 但是线下有多少家？你别说啊，线下就10家，当然了，咱们工行很大了， 对， 能捆多少？ 这个只要其实咱们能想到的。 都会包含在内，像这些热门的金购中心的商圈、国贸商圈，还有一些这个西单大悦城，这些就不用说了，就是只要是或者是听众朋友可以在这个口碑的平台上面，只要这上能够看到的，基本线下都是可以消费的 哦。 每周五和周六， 对，每个周五和周六就是活动期间的时候，而且我们这个活动呢不断档，除了周五周六以外呢，周一日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是有一个线下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实付满40减10块的一个优惠， 有 也是 有 是不是说迷茫了， 是 啊， 有 提问 一块钱就能参与的吗？ 一块钱啊，一块钱，这40减10块就已经很优惠了吧，一块钱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活动有很多的活动都是不一样的，很多活动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益生活这个平台上面去搜索，那上面呢会有一个本地专属的栏目，包括一些这个爱购的活动啊，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些活动，以及这个平常的用卡的一些权益活动，上面都可以一目了然。 哎，那我还想问一个，比如说因为咱们工行出的卡的品种很多啊，就比如说像咱们当司机的肯定都会有啊，就是 牡丹 交通卡，对吧？ 对， 然后 我手上现在就有一张牡丹交通卡。 哎，对对对，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一张信用卡的功能是存在的， 对， 对吧？ 对。 然后哎，小胖，你知道牡丹交你有吧？ 有。 好，牡丹，你换新卡了吗？ 没有。 好，还没到点呢。你知道这张卡那个能干好多事儿？ 都能干什么？ 你比如说，你可以捆绑坐公共汽车，可以刷，可以有吧？ 有，而且加油现在还有优惠。您平时开车吗？像现在油价比较高的时候，您就周五、周六的时候在中石油的加油站。 今明两天又要降。 哦 啊， 那还挺好。那我们工行还能给您再多一份优惠， 折上折。 对，就是在中石油的加油站，每周五、周六满200块钱就可以打95折，用牡丹交通卡，大家都可以拿起来，拿起您的牡丹交通卡。 特别好吧， 特别好。 哎，那所有的这些活动是不分卡，只要是我们工行的卡就行，还是说不行啊，必须得是有信用卡功能，您是什么借记卡呀，或者什么都不能参与，哪种？ 这个其实活动的话会分很多种，那我们目前说的这些活动大部分还是存在于这个信用卡上，但是这个信用卡呢，其实就像刚才君君举的这张卡，这个牡丹交通卡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像这个62开头的这个新的信用卡，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支付宝口碑的活动，以及这个加油啊，或者有很多很多很多，只要是信用卡能够参与的这些，这张卡都可以。所以大家这张，因为很多，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啊，或者是有一些人，有一些客户会反映说啊，我没有你们工行的这个信用卡，其实这张卡就是。 对对对， 对 的交通卡。你看我们的听众都说了啊，有这种活动，为了这个。我上了一个明天10点的闹钟， 哎呀，太好了！我刚刚也终于把这个 口碑 叫什么支付宝给登上去了。我找着口碑了， 找着了哈， 找着了。 好， 嗯， 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吃喝玩乐嘛，那跟吃捆绑在一起的有吗？ 吃的话，像刚才这个活动，它就是可以用线下消费去，比如你去海底捞。或者你去这个星巴克这种吃喝玩乐的地方，这张刚才那个活动的那个礼券以及满减的活动，在它规定的活动时间范围内都是可以享受的。 像我们俩都爱吃火锅，有捆绑火锅的吗？ 啊，有啊，现在我们工行有这个爱购火锅季，这个火锅的话，像比如您去这个东来顺，还有今日谈，山城辣妹，这些我们都是不同的优惠，有这种200减100的，200减80的，这些都有。而且您要是吃完火锅之后累了，我们还有这种爱购香格里拉的活动，可以去享受这个半价房。像这些的话都是可以通过刚才我跟听众们说的这个公益生活的这个平台上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APP 上面的活动和权益介绍是非常齐全的，而且都分了各个的板块，一目了然。 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下载咱们的 APP 上面的活动其实都有，是吧？ 对，是的。 好，这个非常方便。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马上要到年底了，有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出去跨年，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在过年的时候计划自己带着一大家子出去玩去，有没有关于旅行的一些卡是我们可以选的呢？ 啊，就如果是咱们比如说现在马上要到圣诞了，或者说到元旦了，或者春节有这个跨年出去的安排的话，我就比较倾向于啊给大家推一个我们最新出来的这个信用卡，叫这个环球旅行 Plus 信用卡。 哦， 是因为这卡特大吗？ 它叫 Plus 是因为它的功能上就是在权益上有一个 Plus 的作用。 嗯， 就是说呢，它在境外你的每一笔消费，境外消费的话会给一个2%的返现啊，就没有什么门槛，就是纯粹的给一个2%的返现。然后这个卡呢，它是虽然啊，比如说我办金卡有一个200块钱的年费， 对， 但是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这个乘除法，我只要境外消费能够大于10000块钱，这个年费我就能补回来。 对， 但是这个卡呢，我最高每年其实能够返现返到5000元，这个是封顶，所以就是只要我花的够多，我就能越多越多的享受这个返现。 哦， 像我自己吧，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直接去这个这个航空公司的网站上去订机票。 嗯， 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我去汉莎的网站上订机票，那我相当于是一个境外消费，因为我是在境外网站上去消费。那这样的话，这个机票我把全家机票一订好，一定会超过10000块钱，这个钱我就赚回来了。 好，这是返现。 对， 还有别的吗？ 那比如说他如果是办白金卡级别的话，白金卡级别呢，在这个基础上他还有一个无限次的这个全球机场贵宾室免费使用的这么一个权益。 无限次、啊、 无限次是持卡人本人可以无限次使用、哦、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协办再使用6次，就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特别特别划算的这么一个权益了。 听见了吧，协办就是你可以拖家带口、 哎、呦 没问题。 太好了，可以用6次啊。 对， 白金卡的年费是多少、哦、 白金卡的年费呢是2000元、 嗯、 但是呢除了这个协办去使用这个机场贵宾室呢，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大礼包，所以呢它这个2000元的年费一定是物超所值的。 而且它还有消费返现嘛。 对，还有消费返现。 您可能一年买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爱买东西的朋友们可能蛮多的。 买个包买个表。 对对对。买几个可能基本上您只要这一年出去玩都使这张卡，可能返的不止2000了。 对，就回来了。对。 哦。 有比这返的多的。 啊，那你怎么不早说？ 有，你订比如说一些高端的酒店，订完了以后 啊， 返7%。 高端的酒店返7%呀、啊？返现呢？ 可以有吧？ 可以有。这个呢是在那个 Agoda 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现在我们订这 个 酒店喜欢，比如说用 Booking 啊、 嗯、 Agoda、Airbnb 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跟这个 Agoda 这个全球酒店预订的这个平台来合作。如果你是通过它的那个活动专区来订这个酒店的话呢，就能享受一个7%的这么一个返现优惠。 哦， 对，所以您发现其实我们工行的活动真的是又全面又广泛，这个确实是 对对对对对，确实活动太多了，就你们不说、 嗯、 你们不来啊，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而且就像你们说的几乎人人都会有一张以上的工行卡。 对， 你就没有人说啊我没有工行卡，您拿刚刚那个交通卡，其实那就是一张工行卡了。 对， 对， 对， 对， 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些卡能干什么使。就是我们在花钱的时候，同时还能你就直接返现的形式，这种就太好了。我不用返什么这堆券那堆券，返现多好，我买什么都好 OK， 对不 对， 对，这样一会儿我们再慢慢介绍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玩法。 嗯， 好吗？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刚我有看见一特好的，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环球旅行 Plus 信用卡，如果我办的是白金卡，首先刚刚您说了可以在贵宾持卡人在所有机场的贵宾室是无限次使用的，而且有6次可以带着自己的伴侣家人一起去享受贵宾服务的、 嗯、 另外它还有一个就刚刚你说的有一个什么叫二 2888白金商旅权益包，就是那白金卡的，里边是无需消费达标，卡起就赠你价值2880块钱的全球高端酒店免费住宿一晚，国内高端酒店双人免费自助餐一次，国内高端酒店自助餐2免1无限次。国内高端酒店下午茶2免1无限次， 厉害吧？ 哎呦，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咱俩下次就不住伊比斯了啊！ 对，咱俩也升升级。 对， 从阿勾搭定点这个酒店还有7%的返现呢。 但是还有返的更多的， 怎么不早说？ 还有返30%的呢！ 我的天，我就用这个吧。这是什么呀？ 这个30%呢，就是在一些指定的这个国家地区，比如说美国啊。或者是日本呀、新加坡呀，然后我在指定的这个商户或者是海淘的这个网站，可以享受一个30%的现金返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希尔顿，或者是咱们经常女生特别喜欢买的朱莉蔻，就这些商户都可以享受一个30%的这么一个返现。 哦， 反正肯定都是好牌子， 30%的返现， 这也很厉害吧？ 我这个太厉害。你比如说去希尔顿，如果我们就拿日本来说，住希尔顿可能算2000吧，算2000的话，百分之多少？30%的返现，返你600啊， 差不多，差不多 1400就能住了。 嗯， 我的天，这享受折上折吗？ 这个就是对啊，就是关键是您可以和境外消费比比返现2%来做一个叠加。 哦，你看，哇塞，更厉害了吧？ 合适了， 你真是就更不住伊比斯了，那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是白金卡的一些权益啊， 对， 就是虽然 哦白金卡， 哎，我们说了一些玩笑的话，但是实打实的这些东西还真的 是 存在的， 是的， 还有黑金卡，黑金可比白金更厉害， 怎么不早说？来说说黑金卡。 这个黑金卡，我们的这个黑金卡呢是就是咱们这个环球旅行 Plus 啊，是只有白金和金两个级别。 哦， 然后如果说黑金卡呢，我们现在是比如说有现在很有名的这种百夫长的黑金卡 啊， 比如说我们还有私人银行的这种黑金卡，那其中就比如说百夫长这个黑金卡了，它就非常的有名了。我相信就是咱们全国能够办理百夫长黑金卡的这些人其实是少之又少， 是的 啊，就是传言啊，这是一个类似于100万英镑的这种卡片，是不是？你就出去只要出示一下这个卡片，显得很有身份， 是 吧？然后这个卡片呢，它是比如说像一些高端的高尔夫啊、酒店预订啊都有合作，而且呢，它的年费虽然是一个万级的这个年费，但是它所带来的权益绝对是超过这个价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能够享受这个权益的人是非常少数的， 是的， 那它的品质呢，一定是非常有保障 的。是的，但是这样就是申请就是所谓的这个黑金卡，咱们就单说了啊。因为我相信您要出示的能够代表您这个身份的这个嗨了。 对， 所以这个单说 太沉了，不喜欢。 那你比如说那个白金卡，如果要是申请的话，要求会很高吗？ 白金卡呢，一定是对客户有一定的要求。那在这里呢，它没有一个说，比如说我特别硬性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参考客户本身的这个资信情况啊，资产情况啊，社会地位啊，然后这个工资收入情况啊，都会有所参与， 都会。 那如果比如说我买房，我在工行做的贷款啊什么的，这些是不是会 一定都有参考价值？ 有帮助的是吧？ 都有参考价值。 好的。那如果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某些还不够达标啊，我先申请个别的信用卡啊，因为我刚听了你那个返一会儿返70%，一会儿不是七呀、什么的，用那挺好的， 70+30等于。 我除了这个交通卡，我还想再申请个别的，比如说我看你那个环球 Plus， 我觉得挺好的，我正好有想带这个家人出去，而且你说的那几个国家正好也涉猎到在我的目的地当中，我申请卡片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优惠吗？还是会有什么礼物啊？你我比如说我在外边办卡，人家都给我送个小推车什么的。 我们这边办卡呢，是比如说啊，您是首次来办理我们的信用卡的话，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新客户的一个大礼包。它的价值呢，可能就是能够达到大概价值是666元等值的这么一个价值。对，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公益生活的这个平台来随机派送给您。 就得首次是吧？ 对，首次。 我要有交通卡这就不算了是吧？ 对，这样的话您就不算我们首次用户了，但是我们仍然会给您这个比比返现2%的服务。 明白了，看来工行还是有漏网之鱼啊。如果您看一下啊，您的这个交通卡您没有，比如说您没车，这正好交通卡可能您没有，手边还没有工行信用卡，也没有工行的其他卡类，您可以去办一个工行的信用卡。尤其您最近有出行的打算，或者说你刚刚也说了什么火锅呀、冰淇淋啊，什么都有免费。您最近可能消费，因为到年底了嘛，请客吃饭、出去玩什么的，消费比较大的话，您先办一个工行的信用卡。 对， 这就相当于您已经其实省了一部分钱了。 是的，是的， 是不是？ 哎，这样啊，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再问，因为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问问题，您这样咱们就拿温的问题来说吧。 好的， 他说工行牡丹交通卡也需要绑定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下才能有优惠活动吗？ 牡丹交通卡的话，其实它像刚才君君也提到，它会有一些95折的这种加油的优惠。 嗯， 然后这个支付宝和口碑的这块呢，其实主要是一种平台性的一个活动。那么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以外呢，像比如说用这个牡丹交通卡在微信、京东上边支付，它还会有一定的这个积分。微信支付、京东支付这些都是有积分的。 嗯， 这个应该是消费一元可以累积一个综合积分。嗯，这个其实也是，因为积分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积分它会有一些底线啊，或者有很多兑换的一些东西都是比较超值的。 嗯， 嗯， 听众冰冰说，哎呀，这个工行卡的使用方法能不能编辑一些文字和图片然后分享一下呢？ 这个啊，其实刚才我觉得可以让这位听众关注一下我们的公益生活。 对， 对，这上面其实真的刚才我们三位所有说的这些东西，包括卡片的权益、活动，以及刚才君君提到的一键绑卡，这些都是可以在公益生活上面看到 的。是 的， 是的。就搜索公银益生活就可以了是吗？ 对 对， 对，非常简单。工商银行就是公银两个字，益就是益那个字，生活就不用说了，公银益生活直接搜索这个，所有的刚刚我们说到的在那里边全有。而且未来我们可能没说到的，未来有的很多活动在那儿您都能看到。 对， 比如说咱们刚才这个交通卡在上面就有一个专区，专门属于牡丹交通卡的这个专区。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活动啊，听起来好像有很多种类，然后有像线上线下的，那么我们会把最主要的这一部分全部放在这个专区里面。 对， 然后包括刚才介绍的这个比比返现2%的这个环球 Plus， 这个信用卡也是，它的白金卡专门有一个专区，包括你能在哪些酒店享受这个免一赠一，然后买二赠一，包括你能够在哪些贵宾室去使用，它都会有一个给大家有一个总结。 明白了。 这块我补充一下，像这个白金卡专区的话，它现在分很多的板块，里边也会除了像刚才说的这种酒店以外呢，还现在我们比较关注这个健康嘛，很多很多人都比较关注健康这一块。那平常半年一次、一年去洗一次牙，或者是做一些美容类的项目，这些呢现在白金卡都是有一个普惠的权益的。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在这块，我们卖个关子，我就不给大家具体做介绍了，大家都可以在公益生活上面去看了解一下。 好，非常好啊。最后再跟大家画一个重点，也就是明天的上午十点钟，上午十点钟，大家支付宝里边的那个 口碑 下面是可以什么 超值抢购 啊，超值抢购， 对，里边会有30抢60的代金券，然后这个券呢是一个全平台通用券，大家都可以在线下的餐饮类门店进行消费。 哎呀，太好了。好，今天谢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之后会常来的是吧？还会有什么新的活动好消息带给我们，我们也期待着。谢谢莹莹，谢谢菲菲，谢谢君君，谢谢三位啊。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喽。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